所以对洋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不是，因为洋洋在这个游乐设施上比较胆小，所以呢， 游乐设施这水箱算什么游乐设施？ 过什么索桥？哎呦，稍微晃点高点不行了，差点趴那儿。摩天轮脸都白了，碰车吧不会打转。 我要坐碰车不会打灯呢。 就这种人，你说你不欺负他，欺负谁呀？ 欺负你。 这个考试成绩怎么样啊？ 小花这立马不玩了。小花哑口无言。 还不错。 也不出门了。 挺好，过了过一类线，挺高的。 这句话说有点磕巴。 过一类线高高的。 好，你那个高考的分是 拿秤腰的， 对对。 哎，我跟老师说再饶两分，再饶两分。 哎呦，你没被逮捕啊，真不容易。跟老师愣要求再饶两分。 我字面起码很工整啊。 但是咱说心里话啊，高三高考 结束了，最想干嘛？ 玩啊，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参加高考结束，12年就为这几张卷子，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释放。 但是玩你说的太笼统了，起码你想有一些具体的事儿，你要干嘛吧。 不是，有人就是高三结束高考之后去什么名山大川，想去的什么景点、对，想去的城市，想去的国家， 想吃的东西， 哎，对对，有 夜市， 有的就想吃夜市啊， 熬夜。 我听说哪哪夜市特别好，我一定要去的那个地方吃他们夜市。 对， 给他们夜市吃没了， 哎， 吃垮了， 吃怕了， 吃成早市， 哎，吃早嘛，这一宿连轴吃是吧？ 你看现在小孩就是，我想出国玩，我想看电影，看电影，我小时候也有这个心愿，我想打王者荣耀，我要吃鸡。啊，我要拍抖音。但咱们那个年代呢，抖音啊，吃鸡啊，王者荣耀 都没有，都真吃真鸡。 咱们那会儿就是吃扒鸡，吃烤鸡， 吃烧鸡炖鸡。 咱们也没法拍抖音，咱们就拍照片， 拍吃鸡的照片， 拍到手抖。 对，小花高考毕业之后给自己买一个新算盘练珠算。 那你我们那现在玩王者荣耀，你那会儿玩那个铁轮子，那个转铁轮， 铁轮子 抖那个 滚铁环。 你呢，抖那个空珠， 给自己拿这个新的那个红小豆绿豆缝沙包。 就我考上重点大学， 哎，王奶奶考上重点大学之后 编一新草鞋。 对， 我爸刘备是吧。 胡同那几个高考的学生说了，说那个我想理发，这个要求也真不高，那个时候我想洗澡， 这个考试前理发死舅舅。 谁说的？ 没听说过。 也有什么高考结束之后就想睡觉呢？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想把缺的那些觉都补回来。 哎， 我跟你说，真那么小时候都补不回来了，没人睡着。 高兴哈， 睡不着。 那头两天我觉得还是睡得着的，肯定睡得还挺死。 他主要是什么？压力大，你看这哆哆嗦嗦的，这个你说我是考清华呀，我还是复读啊？这思想斗争比较 对，不上清华就复读，这人就是。 对对对。 还有个想那个高考之后表个白的。 对。啊，高考之后轰轰烈烈的谈一下子的，还有轰轰烈的分一下子的。 高考之后谈一下子，谈不了几天不就分开了吗？万一要没在一学校，麻烦了。 不，就利用这个时候勇敢的表白一下。现在都是先考试后填志愿，大哥。 后表白是吧？ 哎， 结果一看填的是一学校，他考上了，自己没考上。 哎呦，白表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时间距离都 不 是 有一个一新闻，就是两个人是 哦，对 对 男孩女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俩人高考分数一样，考到同一个学校， 后来拜把子了。 拜把子了，哎呦我天哪。 据说那个河南郑州呢，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之后，两个男子在考场外扯横幅，上面写着庆祝森哥高考顺利，王者归来，爱你哦。森哥呢，其实是他们对弟弟的爱称， 挺好。 考试的时候还碰上一些糗事儿，就我听说的，说咱胡同有一位考了以后过这个检测的时候，发现呢他裤子上面有金属的拉锁，过不去这个安检，他是裤子膝盖这儿的装饰拉锁。这家长就开始嚷了：“谁有刀啊？”你想，一般家长去考场也不会带这些东西啊， 对，违禁品。 但是有家长带的指甲刀，所以呢就拿那指甲刀也咔嚓咔嚓，然后连撕带扯，没耽误孩子考试啊。 参加这样的考试，真的少给自己添点累赘，别穿这种奇装异服， 穿短裤。 这个考完了，你说你想穿带拉锁的？哎，你这裤子上全是拉锁，你穿一铁皮裤子都没人管。 铁皮裤。 我就为过这瘾呢。不过现在你说高考真结束了，我想干嘛？ 你啊，先想工作怎么更好的融入社会。 王大人，你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面子。 哎，你说现在咱们三个要真参加完高考了，咱们得什么样啊？ 疯玩疯闹，到处表白。 哎，这好。 我是小明， 我要表白， 到处表白。妈妈我爱你，奶奶我爱你，胡同我爱你。 哎，怎么说半天没有洋洋啊？ 但是高三高考完了以后，甭管您想干什么，怎么狂欢，还是注意自身的安全，别干太出格的事儿，合理安排好作息时间，也别太忘乎所以啊。你看，说到这个忘乎所以，前一阵呢，民警小张呢又发现这么一档子事儿。他到成都出差， 这个小张是搞外联的，是怎么的？老出去， 出差呢，执行公务了，就是发现路上，有一个骑摩托车的，这是杂技吗？这是健身吗？这是跳舞吗？玩旋的呢？一会儿是单腿翘起，一会儿是俯卧撑，一边骑着摩托车一边干这事儿啊！我说的是 啊， 有的时候呢，跳下来走两步再跳上去，然后双手拖把，小张呢赶紧会同夹江县交警。给他接下来了，一问呢，这人其实他就是什么感觉，就是我是高手，我玩得好，这摩托车呀在我手下 想怎么玩怎么玩， 哎，就如同残兵败将， 散了，这摩托车残兵败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什么小坑， 是 小石头子儿。 他想的就是，你知道我优秀吗？ 不知道。 你知道我会玩摩托车吗？ 不知道，不知道。 我就知道交通安全，大于天。 是哦，你们都不知道，我得给你们秀一下啊！你们才知道我优秀啊！ 哦，优秀就是要秀一下 啊！就我得独自秀一下啊！你们得为我的机智和我的灵活点赞呢、 有人点赞吗？ 啊，警察点了，跟他反复强调安全第一，涉嫌危险驾驶罪。刑拘， 扎进去了。 还有一些高考结束的同学呢，三五好友啊，或者什么一个社团的呀，一个班的呀，在拍毕业照。毕业照这个东西啊，哎， 怎了？你是不是又想起来你跟某个男生在这个毕业照里边没站在一块儿？ 我什么跟哪？我不就当时跟你在做鬼脸吗？照的咱俩那样， 都是侧脸， 而且你斜着没有垫眼，照那样。我妈都说了，说是我挺好的一张脸，就是毕业照又那么有意义，就是被你给带走了，带坏了。 绝对不是你妈说的原话，我告诉你吧， 给带走了。 这意思就是说，小柱，你给我搅和呗，就 他把你的脸给带走了， 非得你在我旁边逗我，咱俩使鬼脸， 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么多年，小花人妈原话是说，这么多年，你看好不容易赶上毕业了，同学们都纳着兴跟我闺女照张照片， 赶上掏钱了， 哎，他还不看， 我特别遗憾。而且当年的毕业照就是全班同学加老师，加主任，第一排同学，第一排 没校长啊， 校长第一排都是他们坐，咱们都是后三排后四排，老老实实的照了一个毕业照。虽然我那会儿已经是彩色的了，比那三几年的强多了， 比五几年都强，你知道吧？都不是一种彩色的方法。 但是呢，就没有现在人家照这个照 彩色 这么丰富，又穿旗袍了，又穿学士服、校服，什么舞台装、 奇装异服， 那真是惊艳照。 有什么惊艳？ 穿旗袍，你看浙大的拉拉队，他们穿旗袍， 拉拉队 体操队啊。你说那会儿，你说要是咱们那会儿毕业照都穿旗袍多好、 没有，王大雷只能穿口袋，只能是拉拉胯，面粉六长， 且把矫健的身姿、清新的笑容，让大家感觉到我们青春洋溢、元气满满。 我们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对嘛？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是那会儿的传统的毕业照，现在就是 正规照是应该的。 个性张扬了，就是老师就说那个照毕业照之后，同学们你们自己自由发挥 的。 老师一躲开，同学们。就算玩 了，好了。 同学就是老师在的时候，老师不在的时候差异很大。 当然， 老师说：“来，解散，各自爱照不照什么？”呵，王大磊第一个， 大面好再脱下来。 说：“来，你们把我扔上去，然后再接住。”我们只听了前半句， 扔上去了，当然也没扔多高啊，接肯定是接不住了。根据这个牛顿运动定律，重力 加速度， 哎，对，扔完之后就 在那一瞬间给你咔嚓咔嚓咔照几张。这截图非常漂亮，它是一个空间感，在半空中同学们一脸坏笑都是那种状态。 你还在徜徉在这个被大家抛向空中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当中。 这总共没有两秒钟吧？ 哎，对，这后来那个照片就是 定格了， 哎，永远是定格了。 黑白的， 每个人笑的都那么真， 只有你28颗牙齿全看见了。 而且我想想，到那时候有了这个最美的毕业照，然后这时候该有这个录取通知书了。 对， 小花，托福多少多少116，托福 还托福谁了？ 你也不哪儿托了那么多福？ 我是表示感谢，托福， 你给我托福了116次，托福116， 街坊邻里托福，我呢前往了耶鲁大学。李德宏去到处托付，去了北京工业大， 那就是托门路走后门呗。 王大雷也托付，您把小花从耶鲁大学给我叫过来， 揭发了他有问题。 对， 然后我呢就接到第二份，去纽约大学，王大雷呢也去了这个青岛技工学校。 我学济公去了。 学而破，冒而破，人青岛招你了，非得青岛济公学校。 我给王大雷找片海多好啊。 哦，对对对， 瞧着点好心。 哎，对，找青岛的海好，你知道吧，你到时候那个浪也大， 比耶鲁那怎么样。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你们知道咱们那个胡同里的小张，那不最近借调佛山市公安局了吗？ 胡局啊， 哎呦，佛山市公安局上咱胡同借调人来， 这个这是这个酒深呐、啊，不怕巷子香，懂吗？ 那个酒好不怕巷子深， 这个他的 能力怎么那么好啊，小张？ 他的能力强，哎， 都已经传到佛山去了， 口碑好。哎，这个 小钟，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佛山，他的佛山无影脚练得越来越没影儿， 你说 越来越没影了？ 你说这话越来越不着边了，你知道吗？ 这个小张确实是公安系统工作，所以有可能戒掉或者协助调查什么事儿。 但是无影脚是个传说。 小张一直对这个佛山呀、啊、充满了向往之情，说了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 哎呦，他对佛山这么了解，名城多了， 中国龙舟龙狮文化名城，粤剧的发源地。小张又好这个粤剧， 他连广东话都不会说，他唱什么粤剧啊？ 但他有无影脚啊， 那也不能上去踢人家的呀。 会一句人家， 对， 嘿你否哪， 嗨，那是粤剧吗？ 他当粤剧那么唱。 佛山是不是有好多武馆啊？ 佛山啊，这地方盛产瓷砖，这是装修的集散地，你知道吧？ 但是佛山还鼎鼎大名。 当然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出过好多电影里的人物。 你比如说 广东十五吗？叶问也是佛山人。 而且小张说了要看看叶问纪念馆，小张也喜欢红犬。 是， 而且小张最喜欢唱的就是听通听通听空空， 就是他那词儿不会，就会唱那调。 小张啊，别再唱了，我听他唱这表啊已经都散了，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的可能不是佛山来戒掉他，是他上赶着呀， 要上佛山请调。 对， 请调佛山。 而且呢，他一直振兴岭南武术为己任。 那他上佛山没什么实际意义。 怎么没有实际意义啊？ 你可以上其他地方振兴去啊。 不是，我就觉得一个北京胡同里的孩子非得要振兴的是岭南武术，而且为己任。 小花，我以为你要说一个北京胡同孩子非要挣佛山岭南的钱呢。 振不是挣。 挣 这个好男儿志在四方。 哎，对， 都是祖国大好河山。 我请教几个词啊，什么叫做稳健腰马呀？ 大雷解释。 稳健腰马就是他扎马步的时候那个特别稳健， 腰使劲， 哎，特别稳健。 那什么叫做肩进翘首？ 大雷解释， 这是咏春里的翘首，是这个咏春里的一个姿势。 哦，你给我比划比划。 他就是翘首嘛，翘来翘上走。 你给我比划比划，虎鹤双形拳。 大雷解释， 虎鹤双形好像实际上没有这么个拳。 你不会你就说不会。 不，有虎拳有鹤拳，但实际上没有虎鹤双形拳。 哎，要有怎么办吗？ 要没有呢？ 小张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 用这拳打你的 死了。临走的时候跟你说的 虎鹤双形拳呢？ 他发的时候说的虎鹤双形拳是一种传统武术。 这是少林呐，这个象形拳有十形，这其中虎鹤是两形。 说什么呢？就是劲儿如虎之猛，形如虎爪，这个鹤呢又像这个鹤嘴啄食，就是说这套拳打起来， 哦，就是拳打下去之后还拿嘴咬人家。哎呦我天哪， 这叫泼妇打架。 小张去了以后呢，想着呀，到这儿跟同行们多交流多学习。 他是去武馆交流去了是吗？借调佛山武馆。 哎，争取啊把这个公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线拳、五行拳 都是红拳， 还有那个五郎八卦棍、子母刀、单刀，把这些呢都写一写，特别是红拳，因为黄飞鸿对红拳进行了全面的整理。 你刚才说那个都是红拳，公字伏虎、铁线拳，这都是红拳 啊。你说什么？ 没听见人说话呀。你小花你自己都说了，黄飞鸿啊对这个红拳做的整理，然后小张干嘛去了？再整理。 他把整理的东西找出来 校对一遍。 他不是，我跟你说，他想镇南，不是，他想镇西。 他想镇南去了。吓我一跳，他挑战去。 他就想跟同行交流交流，然后呢弘扬这些武术的精粹。 他老忘不了镇兴去， 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这个人家局里啊待着，想着是怎么一开始也得先熟络，之后啊大家互相请教以后，然后再学点真东西。 警察局里都是练武术的是吧？ 看来他想的是怎么回事啊？ 那实际他想错了。 结果呢，给他工作让他先接电话，这一天啊进来电话了，接了一个77通催债电话。 不是，合着佛山公安局和佛山这派出所啊缺少一接线员。 不是，这个要想深入生活了解呢，接电话也是一个体察民情的一种好方式。刚才小花说接多少个什么催债电话？ 77个， 七天里接了77通， 一天11个。 派出所还欠债啊？ 他也纳闷啊，一接电话对方挺横，还钱。 还有北方来的电话， 我告诉你，哪儿的口音都有，也有这个罚单， 罚单 有那个花钱。 哦，换不同的人来的， 还有那个撒伙去， 不是，这比那几位都横。 对，找撒伙去来了。哎，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是这个有77通啊来要债的电话。小张怎么解决的？是还钱了？是跟组织汇报了？ 小张开始有点疑虑啊，怎么公安局还欠债？后来想不对，这肯定是一个恶搞电话。但后来发现呢，也不仅是恶搞，这就是赤裸裸的催债电话。 而且这77个人呢口音都不一样， 但叫的名字都是一个人。 叫谁啊？ 嚣张， 太嚣张了。 不是小张了，是洪某某。 洪某某， 对，小张就把这事儿给汇报了。警方呢就调查发现啊，有一个男子洪某因为暂时无力还借款，于是呢受到贷款公司的骚扰，他想一辙把自己的电话呢呼叫转移，转移到哪儿了呢？就到了公安局，佛山公安局。所以有了小张这个，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人为了暂缓这个还债，把这个电话呢转到了派出所，让派出所解决他这问题。 是的是的，但是 这人还真动脑子， 什么都没有跟派出所说，就这么干转。转过去以后呢，派出所受到了贷款公司的骚扰，小张天天本来想着是虎鹤双形，虎形练气，动作沉稳，推山倒海， 但是天天让他 拜拜捣碎。 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了，那是不是出去还得自己还账啊？ 没听说过拘留带还钱的。 这不小张也回来了吗？你们有什么问的赶紧问呀。大雷 学会虎鹤双形了吗？ 对呀、啊、大雷，你不是一直都希望那个练好拳脚去病年年吗？ 对呀、啊、你是不是 有这么句话吗？ 你练完之后你也去岭南去，是不是 振兴一下 身体？ 我还是在本地振兴我。 虎鹤双形拳，手型有掌拳直抓勾，手法有抛挂撞叉，步伐有弓步、马步、虚步、独立步和麒麟步。 小张， 醒 一会儿行不行？ 醒醒，哎，醒醒，哎。 大雷，我听小猪说你懂得特别多，你给我讲讲独立步和麒麟步呗。 他是独立是一个步，麒麟是一个步。 王看磊就知道小卖步啊， 就是别迈大步， 别骂大街，是不是？ 而且大雷，我跟你说吧，你要练好拳法，然后延年益寿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黄飞鸿不仅武功高超，医术也非常的精湛。光绪年中，在广州宝芝林医药馆治病救人，上至将军，下至百姓，功效显著。 谁吃我这个打里面？ 特别是你爹打损伤了。 他爸爸让谁给打损伤了？ 这王大雷，特别是比如说被打了一下，又损了一下， 还人损来着，然后受伤 了。你到这个宝芝林去治病去， 给抬过来了。这个大夫，您看这还能拼上吗？ 当时就给你灌酒，哎，不是一般的酒，宝芝林商科跌打酒， 喝多就好了。 牛的力量，千斤 牛的力量，不是熊的力量。 牛大力 干嘛呀？让王大磊治好了病，地里拉犁去。 牛大力一两，我不知道牛大力是什么。 好像牛的力量。 千斤波一两，千斤波我不知道什么。半分合一两，半分合我不知道什么。 你都不知道，你给他开什么方子？ 半宽跟铜一两，宽跟铜不知道。这个金耳环五钱， 这天你知道是什么？ 哎呦， 我其实也不知道。田契五钱，这田契咱们听过啊？以上诸药禁酒一斤五两，15天后给你灌了。 这个金耳环肯定是什么植物的代名词，不是说给王大磊治病真弄一五两的金耳环让他吃下去。但是这个 了解一下科学知识吧。 对对对， 文化知识。 对对对，这个看病还得是根据个体不同再去开方的，不能说您听完这个小花这说这我也不知道这什么药，反正您吃完了就能有劲儿， 就都买金耳环。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 没错。 所以如果您想省钱购、省心购、省事儿购的话，您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啊。那只要399，拿走的是这么一大的组合，但是只有50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南段18里店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风力不大，能见度一般，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 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有他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快来听酒吧里。 没词儿了。 哎，大磊，如果说你结婚了， 我结跟谁？ 结婚了。 跟谁？ 跟你的最最合适的配偶结婚了。 哦， 他也爱你，你也爱他，你们俩是郎才女貌。 好啊，你不是，你打这个比方什么意思？ 就想跟你说啊，在这个婚礼仪式的过程当中， 你收份子钱吗？ 好， 干嘛？ 这还用问吗？ 后槽牙都张开了， 我都有 眼镜都掉下来了， 我都有婚礼仪式了，不收份子钱，我对得起来宾吗？ 干嘛？对我们无所谓。 我有所谓。 哎，以前不都是待客不收礼吗？ 哎，没听说。 而且你们还待客泊车吗？ 还待客煎药。 我等会儿，我这是婚礼吗？婚礼上我还带个煎药，我这业务还够广泛的。 你期望你这份子钱能收到多少？ 能收 到每人能给多少？ 起码得够那个药钱吧？ 还煎药？我觉得现在随份子基本上人均500左右，同事200，这最少了吧？ 嗯， 没有比200少的了吧？ 没有 人随150的吧？ 太盘缠了。不好意思了，有点。 所以大多数人有给多的亲戚人朋友好朋友，一平均怎么人均也得500。 这么说你已经准备好结婚了？ 我算好收钱就准备好结婚了。 哎呦，真不错，你这个筹划还是很长远的。 得了吧，我没听说。 算好收份子钱就准备结婚，这什么推论？ 这今后的生活你已经想好了，你就靠收钱过日子了。 这你都配好了，这个买冰箱，这买彩电，这买空调， 别， 这买药， 就这重要。 先治治这个狂想 啊、哦！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连媳妇儿都没想好是谁的呢？ 什么叫什么媳妇儿没想好是谁的呢？ 是谁的？ 哦、 是我的 啊！不是，没人跟你争你媳妇儿。 糊弄人，你大磊是糊弄人吗？ 对，是大磊，不是糊弄人。这个小 谁糊弄人了？ 都想好了，怎么个收钱？钱放在兜子想好了吧？ 不是，人家随份子时候不装包里，都散着给我。 你得最后收到一起吧？ 对， 我回家再点啊。 那个，那就是你们现在收钱是只收钱吗？ 这话都不好回答。 不是，就不是有的，您比如说， 钱有不一定都是钱呀，有东西。 对，给脸盆的是吧？ 不是，这不 给洗字儿的。 有空调送空调的，我知道。 有对有，比如说送，比如说大家传，给你们传一套这个 探视仪。 我没听说， 小花还传一个探视仪， 还结婚传探视仪呢， 庞大磊这分量。不得作祟了， 这俩到外不知了， 没听说传太师椅的。这个你比如说送微波炉，大家存钱买；送一个什么那个大电视，大家存钱买，这有可能。 不是， 还有就是送什么比特币，嗯， 涨不涨啊？这个 对， 什么就涨了？ 对，王大磊，这你结婚，我也没什么，送您两吊比特币， 两吊。 24吊 Q 币， 你们说的都是现在东西吗？ 是啊， 这 Q 币是有论吊送的吗？一吊多少？ 再给你送个小吊梨汤。 这跟太师椅是一路子，我坐太师椅上喝梨汤， 挺好。 这是结婚的吗？我做寿的吧？ 对。 你们别起哄，是不是？你们这是没结婚羡慕我？ 不是我那我们那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只收真钱。 就有时候 我还说假币是吧？这话到小花就听着那么别扭。 哎，怎么说来着？就是 就有些人，比如说 光收现 金 了， 对， 不光现金。你比如说有些人来不了，得了，你替我给王大磊烧200吧。 那我这日子得选4月5号。 那个那怎么说？ 带过去 啊，先是烧带过来400。 什么数啊？哎，哪位结婚随400？ 俩朋友。 哦，拼一块一人200。 对， 这不能多给一人300，所以600吗？ 其实我俩是想问，就是你会不会也用一种现代的高科技的这个支付方式来收份子钱？ 微信现在好多，这就正常 啊。微信还有什么 支付宝 ？ 对。 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让他快捷的就支付了呢？ 他一点发，我一点收。 你不整个二维码什么的吗？ 这他以后他应该都认识我，直接发就行了，要什么二维码啊？ 人家网上有这么一事儿啊，长安区群众结婚了。 好，不检举人了，这位。 这人家也得有点喜事儿吧？ 长安群众结婚了。 哎，这是其中之一。伴娘脖子上挂了一个支付宝的收钱码，就二维码收份子钱，是不是不能再敬业了？要不要这么敬业？不这么敬业好不好？ 长安群众一向很敬业。这。脖子上挂一牌子，上贴一个二维码。 对， 这伴娘看着得多水啊！ 对，还穿礼服呢， 那才寒碜呢。 那码在礼服外边， 多些在里边怎么走啊？ 这就是为了方便，来不及准备。今天路上遇到才知道结婚，然后或者忘带红包。 遇见才知道结婚，上大街现发请柬。 还有那种忘带钱的，带包来了， 带包来了，带空包 借一借，后来没人借。 没听说婚礼现场借钱的， 所以呢，这是为他们准备的这种便捷式快速支付。 这个形式倒是可取，因为现在这个方式很多了，很多朋友出门都不愿意带钱了。 你妈同意吗？ 朝阳群众结婚，我妈同不同意没关系。 我是说，你妈如果是你的这个婚礼上看到伴娘带着这么一个二维码到处游荡着，你妈同意这个行为？ 游荡着， 对啊， 那应该也同意吧？他们应该不管。 是吗？那这件事情的新娘婆婆要求伴娘当场取下收钱码， 为什么呀？ 觉得这样子不妥当，这符合咱们的一个礼法吗？ 礼法？还梳头的礼法？ 不是礼数、礼貌，您这想哪去了？ 哎呦！ 但是大家就分析啊，伴郎说了，是不是支付宝绑定的不是他婆婆的手机和银行卡啊？ 甭管绑定谁的，反正最后肯定是给新人就行。 还有一个伴郎说，嗨，扫也是麻烦，直接提前转账，这个酒桌的菜打包让外卖， 送家去， 送家 大家在家看录像。 就最后这条跟时代不符，看录像， 看直播。 哎，这行，看录像， 看直播。我们当然也可以送个游艇啊，是吧？送个法拉利啊。我们这么麻烦参加婚礼来， 只送真的吗？ 你是不是被真的这事儿刺激到了？ 多新鲜呢！我从真钱那会儿就开始受刺激，尤其还得烧给我， 烧带眼儿的烧。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烩， 二大商场，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姑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琳琳， 哎， 哟，老陶还在呢。 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哎，你瞧这话说什么叫老陶还在呢？他可不在嘛， 刚下班是吧？ 哎，我说，小芳。你怎么见着我们家老头，然后你这话就老这么语无伦次的呀？ 没有，我想咱俩聊点字。 老头你也是，见着他你就拢你那头发，这一天都跟滋毛栗子似的，这会儿你又拢上了， 真是没几根。老头 这不是见外人了。 老头，我觉得你梳子买的齿缝太大，就这么几根都漏过去了。我呀，下回送你一个细点的，行不行？ 你那意思我应该买一罩来着。 老头儿，你快开车去吧。 老头儿性格就是好，我们家那位要跟老头儿的那可好了。 哎呦，我们家老头儿哪儿都好，性格好，手也巧，就是嘴皮老唱鼠来宝似的。 还行还行还行。 哎，你算是嫁对人了，琳琳。就你那脾气，幸亏是找老头儿吧你，也就老头儿你，收得住他。 收得住他。 嗯，我们老头儿手里有火葫芦。哼， 我倒是有几个发宝。 行，咱俩聊会儿吧。 嗯， 你看你。 哎，我 这两天忙什么呢？哎， 现在长点了吧？你不听我的话， 走不走啊？ 你开去呀、啊！ 不开来了吗？ 嗯， 好多事儿要跟你说呢。 难得你能出来，而且我们老头儿最近就是要出去，你想带什么，让他给你带。 哦，真的呀？ 真的，真的，真的。 真是以前我们老说你不出家，不出家。 我这出家了，他怎么到庙里去了？ 出门， 老是宅男吗？说你， 拿你开心不行，你还逗你那毛？哎呦喂！ 上车别乐了。 不 你是没坐我们家车呀，是怎么着？ 不是这意思，就是跟你们出来特开心。我老公的脾气哪像老头那么好啊，抱着呢。 哎，你给打电话，他来一块儿吃啊。 忙。哎，真的，琳琳，你这到现在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嫁给老头了，多好人家。 你看，你看，你看，夸你你又美傻乐。 我们家那口子可不行，脾气大的拿的家，动不动那天停车跟人家那车厂的急。好交叉打起来，要不我劝呢？ 是， 停车跟人急什么呀？ 这还就是个车位。 是， 而且你看这个老头吧，老头吧， 这老头是老头。 哎，我就说老头啊，我那我不吱声听咱俩聊天，也不说搭茬，也不说是给你捣乱。我们家那个，一天看不见。等会儿电话来了。喂。 哎，什么玩意儿？ 哎呀，这刚到琳琳这儿。 哦。那什么回来？ 在早着呢，晚上再说，晚上再说。 是晚上再说，你几点？你给个数。 到不了，你又跟我急。 嘿， 给到他十点，十点。 那么晚不成？告诉你，八点就回来啊。 我闺蜜多久没碰见了？ 八点，你看着办。 是不是还现实啊？ 他呀，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看不着我就着急。 哎呦， 那他一天不得急死？ 这不离不开你呗？ 这时不常的老得盯。 你看我们家老头看不见我八年都不带想的。 你呀，让他放心。 我是倒是对他放心。 你得珍惜这个。 是。 另外，你也创造条件让他放心。 回去晚点，他着急，那不也是爱你的表现吗？ 不是， 你看我们家老头我出去逛了11点、12点不回来，人家都不着急， 给自由空间嘛。 老头就想得明白，是不是手里的风筝飞得高，你还扯回来了吗？ 哎，你的意思，那你说小芳说对不对？我是你手里的风筝吗？ 你 快说，我是不是风筝？ 不是风筝，你不是风筝。 哎， 你啥样？ 那不还是风筝吗？ 多好，真的。等会儿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喂， 喂， 什么事儿啊？ 我说你说准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刚不跟你说了吗？ 那你晚上回来吃饭，外边吃啊？ 外边吃，外边吃。 那我怎么办啊？ 自己吃去。哎，行了，别烦了，我跟我闺蜜在一块儿呢。 好吧， 你要不跟她说两句？ 我不说，不说，拜拜。 瞧还不说了。 怎么了？什么不说了？ 哎，老陶儿，你不知道我这老公啊，他老是有不安全感，老觉得我在外面玩啊，可能就不回家了。哦， 你有过这个经历？ 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时候，玩着玩着夜不归宿啊？ 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在他和别人当中做过一个这个挑选，不知道是 A 还是 B？ 那最后选的是 C 还是 D 啊？ 他选的 C。 年轻的时候的事儿嘛，咱们就回想一下。 哎呦，现在您八十几了？零零零零 零零零。干嘛呀？ 我说你什么回来呀？ 不是跟他说完了吗？ 你快点回来行不行啊？ 你干嘛有事吗？ 天天的晚回家。 谁天天的晚？ 跟谁结婚的？ 七点钟才那晚。 不是怎么意思啊？ 这人怎么这样？ 老陶，这我老公，这他就这样。 你跟谁说话呢？ 闺蜜老公啊。 你不说你跟你闺蜜出去吗？你跟人家丈夫出去干嘛去啊？ 不是，我们仨人在一块儿呢。 什么叫仨人啊？ 哎，有俩春儿， 你让他给我打电话。 你拿了，我跟他解释。 你看他跟我挑衅。哎， 老陶，这真不好意思。 你跟谁说两句？你把电话给他。 喂 喂，你谁啊？ 我是谁？我老陶。 你个老陶毛。哎，你破坏人家家庭这种，他结婚了，我是他丈夫。 哎， 你也有家。 有你这样的男的吗？ 怎么了？啊， 管媳妇管得跟这个集中营似的。 有你这样的男的吗？有媳妇还在外边找。 谁找了 你？ 我能瞧着这样的吗？ 你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也就你这样的不放心。我告诉你说，这白给也没人给啊。 你看看你看看。 刚才这个故事是根据一个新闻改编而成的。大庆的张女士、王女士是多年的朋友。有一天晚上啊，张女士携着丈夫跟王女士一同在一家烧烤店吃饭。在这期间啊，王女士的丈夫不断地打来电话催她回家，左一次右一次。王女士啊开始没理会，后来呢，她丈夫直接闯到饭店里，不由分说的就跟这王女士撕扯起来。张女士的丈夫当时喝了酒了，见王女士的丈夫如此不讲理，挥拳打了过去，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 哎，这就是妻子吃饭不回家，丈夫一听怒气发，赶到现场生是非，话不投机一顿掐。 这俩媳妇儿和围观群众也都看懵了，赶紧报了警。等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对双方进行了批评教育。一盏茶的功夫，双方又换了个地方接着吃上了。 谁知道按倒的葫芦又起了瓢，两位丈夫聊着聊着又打起来了。最后经过公安局民警的处理，双方才再次作罢。 宁小桌，再说四句。 好。妻子吃饭啊又不回家，丈夫一听啊又怒气发，赶到现场啊又生是非，话不投机又一顿掐。 就多四个又 啊。又 又又 又又。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 糖串儿大糖， 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 胡同还有四合院，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3.3商城。 先生您好。 哎， 您要买点什么？ 到您这儿我能买酱豆腐吗？ 啊，我们商场里什么都有，你要买酱豆腐也行。哎，超市。 我想买手机，您给我指指往哪个方向走。 手机广场。 得嘞， 四大字都是啊。 哦， 手机，买手机呀，啊！手机呀，啊，新出来的手机啊！ 这女的以前卖过烤白薯吧？ 新款手机啊！ 先生，你要买手机吗？ 走过错过，别路过。 买手机， 别路过。 走过错过，别错过。 哎呀，买手机，买手机。 您想买个什么牌子的？ 那个， 您不妨看看我们这个品牌。 您这什么牌子？ 我们是自主品牌。 手机，手机。 手中之机， 通话第一。 信号清晰， 要买手机 请到这里选购。 啦啦， 所有好手机都在这儿，我转着那个。 哎，跟着我来走，跟着我来看，买手机我陪伴。 好是曲艺团，请到这儿来做演出来了。 限量版，多功能。 哎呦喂！ 智能的金色手机。我们这个手机好在哪儿？哎，有客人就问了，那位观众问，把那位客人问了。 这是哪儿？这曲艺团这位老师也不是够很专业，这玩意儿。 哎，那位观众就问了，您这个手机有什么用？好，问得好，我们这个手机能通话。 废话，不能通话那是手电。 哎，那位说了，不能通话那是手电了。哎，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我们这个通话时间长啊，充一次电您能打一星期。第二优点就是结实，哎，采取了防撞的钢梁，有钢化的外壳，无论您是刀砍肉、斧剁肉、牛顶肉、马踩肉啊，全都不会留下痕迹。您要不信，我现场拿斧子剁一个啊，您看。确认了不是？ 哎呦， 哎，你看看，打开壳照样通话，里边的小人照样清晰。 得嘞，您这手机怎么卖啊？ 我们这手机啊，现在促销3888， 3888，小4000呐。这个您这手机真那么结实吗？ 嘿，我跟您说，您要不信这样，我们这还能砸开核桃。您看这个，您看这核桃碎了吧？ 哎呦，我这手机这么结实啊？ 哎，那当然了，这是什么手机啊？全国质量，省优不优，国优。 哇，这词儿比我岁数都大。这手机多少钱来着？ 3888。你买的地儿便宜。 吃核桃，吃核桃，来吃核桃，来来来。 哎，我尝尝，尝尝。 都是手机砸的，来吃。 怎么样？ 这核桃、啊、 味儿不错。 那当然了， 哎，1斤8块，便宜点，山里刚下来的，特新鲜。 绝对的，现在买手机送核桃、 哎、卖核桃了。 我买手机送核桃。 行，那我来您这手机。 买多少年？ 买一个， 买一个只能送您一个核桃啊！多买多送，哎，不不不， 拿着 拿走， 拿着拿着， 这是不交钱，这是不交钱， 哎 哎 好， 哎，要说那纸皮核桃还真不错。回来了，大哥， 我来了， 听说您买手机去了， 听谁说的？ 哎，听嫂子说的， 嘴真快， 大品牌吧？ 大品牌谈不到， 嗯。 反正这质量敢说是省优不优国优。 您这手机怎么好啊？ 我们这手机有板砖的功效，您比如说吧， 能垒房。 垒房是不行，您想吃核桃，手头又没锤子，又缠得了不得，又没砖头，怎么办？ 拿门眼。 拿门眼多费劲，门坏了拿我这手机砸，手机咔一下去，核桃碎了，核桃您尝着了，手机没事，接着打电话，您要不信咱们现场测试。 好的，多叫点接了。 哎呦，哎，不是，我刚有人送我俩核桃，我这您试试啊。 带着来看看 。来，走过路过别错过。今天我听了一天了，我也学会几句话。一走一过一停一站，您都是子弟老师傅。我今天在这表演什么呢？表演这个手技砸核桃。砸得好，您给我喊个好；砸得不好，您给我鼓鼓掌。我努努力，再来一回。 砸就完了。 哎，得嘞，一二。要鼓掌全鼓掌，别有鼓有不鼓的，咱们鼓齐了一点，让我这劲头更足一点。啪嚓一下下去，核桃碎了，手机没事，各位上演吧。啪， 快，大哥，核桃还在呀、啊、 核桃们砸哪去了？ 核桃砸飞了，快追， 不是走了，快追去。 哎呦，我这手机。 西安一个男子啊，在某品牌体验店里购买了一部价值6288元的那个品牌的。他在店里看到宣传片中啊有手机砸核桃的镜头，片中这核桃呢被砸碎了，手机屏完好无损。回家之后呢，这男子哎呀叫了好多人一起当面说是面砸核桃，就看这手机坏没坏。 没想到啊，核桃没被砸烂，手机屏幕啊碎了。于是呢，他拿着这碎手机啊找到店里了。店方工作人员说了，您这手机屏啊是人为损坏，我们呀不予赔偿。 对此，律师协会的律师表示，手机砸核桃的视频内容并没有注明广告创意请勿模仿等字样，涉嫌虚假宣传，不但要接受高额的行政处罚，而且主观上有错误，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消费者虽然受广告误导，但用手机砸核桃超出了手机的正常使用范畴，